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17号星期五，农历正月21，北京晴，10度到-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016年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专项整治成效明显。 去年我国5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5.28万亿，各项基金保持收支总体平衡。 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办好学前教育建言献策，于正声主持。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18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结业，刘云山出席结业式做总结讲话。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领导干部必须严格自律，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13-5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 受同期基数较高和春节因素影响，1月全国吸引外资同比下降9.2%。 外交部要求越南方面对被殴中国游客道歉。 以下是详细内容。 农业部通报，2016年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专项整治成效明显。今年农业部将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监管，新制定1000项农残标准，开展农产品追溯平台试运行。央广记者沈静文、郭翔宇报道。 农业部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主要农产品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97.5%，同比上升0.4个百分点。全年没有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举例，在专项整治方面，农业部门部署开展了禁限用农药、兽用抗菌药、三鱼两药、生猪屠宰、瘦肉精、生鲜乳、农资打假7个专项治理行动，切实解决面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但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隐患仍然存在， 影响质量安全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种植业有，养殖业有，现在还多了一个问题，就是产地环境的安全问题。你在考虑质量安全问题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土壤环境和水环境这方面的问题，才刚刚开始进入整治和监管。 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问题，除了受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小而分散、生产方式落后的影响，也和一些地方监管责任难落实、监管执法不到位有关。为此，陈晓华表示，今年农业部的监管工作将突出全程二字， 要继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强化日常的执法监督，贯彻新修订的农药管理条例，继续搞好监测评估，抓好应急处置。 陈晓华说，农产品质量安全首先是产出来的，生产方式要跟上，标准也要跟上， 加强产地环境的治理，尤其是重金属污染的地方的一个治理力度，要推广清洁生产技术，主要是实施化肥农药的零增长计划，重点在果菜茶这3大作物上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的试点，到2020年左右基本上就和国际完全接轨了。 目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正加快构建，农业部已在6省部署开展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试点，构建以产地准出、市场准入为核心的全链条监管机制，预计今年将有5个省市率先进行追溯平台的试运行。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全国社会保险局长座谈会上了解到，2016年我国5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为5.28万亿元，各项基金保持收支总体平衡，累计结余超过6.5万亿元。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2016年年末，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超过8.8亿，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完成全年社保扩面的任务。人社部副部长尤军透露，目前已有包括北京、上海等7个省区市共计3600亿的基本养老保险金开始委托进行投资运营， 突破了原来社保基金只成国有银行和买国债的这么一个限制，为我们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呢，实实在在的打开了通道。 尤军表示， 下一步将加强对重点地区基金运行情况的预测预警，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的同时，继续做好2017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的调整， 加强基金的征缴和集合的清欠力度，完善豁免征缴激励约束机制和省级统筹基金的调剂制度，多渠道筹集保发放的资金，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省份基金运行情况的预测预警。 此外，针对百姓关心的异地就医问题，友军透露，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已实现了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由北京等15个省区市正式接入了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在年内完成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住院费用直接结算的同时，将探索逐步扩大到符合转诊规定的异地住院费用。 各地要及时研究出台转诊的政策以及就医地管理的具体的措施，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加强医保基金的预算管理，推进按病种付费、人头付费和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等方式，强化对医疗行为的监控，真正发挥啊医保在医改中的基础性的作用。 央广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第62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办好学前教育建言献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委员们认为，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各地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民生工程予以保障，学前教育取得长足发展，普及程度逐步提高，但也存在公益普惠程度不高、师资队伍不健全、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一些地方入园难等问题。一些委员建议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鼓励多种形式办园，完善和落实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的政策，重视幼师教育，加强幼儿园的管理，建立有区别的标准和准入制度，引导社会办园，加快学前教育法的立法步伐，对我国学前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问题予以明确规定。 央广消息，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18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昨天在中央党校结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出席结业式并作总结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政治能力，强化责任担当，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实到位。研讨班期间，全体学员围绕学习贯彻党的18届六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联系实际深入研讨，从政治上加深了对全面从严治党的认识，加深了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认识，加深了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勇于自我革命、领导干部严格自律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了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结业式上，研讨班10个小组的代表分别发言，汇报交流了学习收获。刘云山指出，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深刻认识旗帜鲜明讲政治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把讲政治落实到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贯穿于党性锻炼全过程，要把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要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使之转化为思想自觉、党性观念、纪律要求和实际行动。刘云山强调，各级党委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结合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抓好党建工作各项任务的落实，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强化追责问责、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党内政治生活、党内监督出现新面貌、新气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领导干部必须严格自律》，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文章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必须严格自律，不仅从认识论层面阐述了领导干部严格自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从方法论层面 明确提出了四个注重的具体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应当牢记这些要求，强化自我约束，自觉遵守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廉洁自律准则，自觉检查和及时纠正在行使权力、廉政勤政方面存在的问题，真正从内心深处筑牢拒腐防变的精神堤坝。严以律己是党员领导干部为政之道、成事之要、修身之本。努力践行四个注重，真正做到严格自律，各级领导干部就能以律己修身的品格形成强大的示范效应，推动党内政治生活、党内监督出现新面貌、新气象，让我们党永葆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十三五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部署做好“十三五”时期结核病防治工作，进一步减少结核病危害，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规划提出，到2020年，结核病防治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实现及早发现并全程规范治疗结核病患者，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结核病防治服务，结核发病和死亡人数进一步减少。规划从患者及早发现、规范治疗管理、关怀救助、重点人群防治、服务体系建设等五个方面明确了系列具体量化指标。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商务部发布，由于同期基数较高和春节因素，一月全国吸引外资同比下降9.2%。从中长期看，我国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将成为未来吸引外资的关键因素。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0家，同比微增0.1%，吸引外资金额801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9.2%。对于一月吸引外资金额的下滑，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分析认为， 从统计数据看，主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去年同期的基数高，第二个是春节因素。一月份的数据尽管有波动，是负增长，但并不代表我国吸收外资全年的走势。 一月制造业吸引外资同比下降9.5%，但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吸引外资增长超过1倍，服务业吸引外资继续占比超过70%，信息技术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等吸引外资增幅显著。从产业结构看，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吸引外资保持增长，引资结构的变化趋势和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方向相一致。孙继文认为， 预计“十三五”期间，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年度的增长将保持在6.5%以上，仍将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预计在未来2到3年，中国的消费市场将成为全球第一。我国巨大的潜在的消费能力是吸引外资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我国仍然是外资最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国。 近日，国家邮政局发布快递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普惠城乡、技术先进、服务优质、安全高效、绿色节能的快递服务体系，形成覆盖全国、连通国际的服务网络。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根据规划中的数据，12月末，我国快递年业务量突破200亿件，位居全球首位，最高日处理量突破1.6亿件，快递日均服务用户超过1.1亿人次，人均快递使用量15件，全国快递服务营业网点也从6.4万个增至18.3万个。但是目前快递业也面临着快递消费需求与有效供给不匹配、要素成本攀升以及网购人口红利逐步衰减、快递增长的结构性风险加大等新情况、新挑战。快递物流咨询网首席顾问徐勇也指出， 现在快递企业对这个电商依赖度过高，必然会引起就是同质化竞争，同质化竞争的这个必然结果就是价格战，那么这种利润的空间降低呢，必然会就传导给我们的快递员。 规划提出，要壮大市场主体，打造快递航母，强化服务能力，加快普惠发展，深化互联网加快递，推进创新发展，拓展海外市场，加速国际化发展，高效利用资源，推动绿色发展。近期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也提出，在“十三五”期间要在扩大服务网络的惠及范围，促进快递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上下功夫。 从量的方面已经具备了这个做大的这个基础，下一步呢就从质量上来下功夫，同时呢推动快递融入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连通线上线下，实现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和跨境贸易产业的协同发展。 天津市宝坻区口东街道党工委在两学一作中紧紧盯住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这两大痼疾，通过聚焦专题学习、谈心谈话、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环节，召开高质量的专题民主生活会，让每一位领导干部明底线、知敬畏、受警醒。央广记者陈庆斌报道。 我们召开这次民主生活会呢， 最近天津市宝坻区口东街道党工委13位党员干部围坐在一起，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街道党工委书记带头剖析自身存在的圈子文化、好人主义倾向，班子成员放下包袱，不回避、不遮掩，认真开展相互批评。宝坻区人大口东街道工委主任刘瑞新： 我给这个党委书记白颖同志提出，一是要加大抓党委工作、抓班子成员思想工作的力度；第二点呢，存在好人主义的现象，比如同志们出现错误的时候呢，有时候呢派党委副书记去处理，没有尽到呢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在这次民主生活会上，口东街道党工委班子成员相互批评意见达30余条，班子成员照单全收，并在会后建立台账，形成整改时间表、路线图，整改一件消耗一件。宝坻区口东街道党工委书记陈白勇说，这次民主生活会切实让班子成员认识到了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的危害，增强了四个意识，也为本地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思想保障。 不停步的去推动工作，我们把整个的口东的发展的定位图都列出来了，涉及到了口东工业区的发展、特色小镇的建设。目前看呢，我们今年增速上啊，应该在20%左右，用口东之尾、口东之进推动这个宝坻之进，这是我们最终的发展方向。 昨天下午，南海舰队远海训练编队在赤道附近海域开展向国旗宣誓活动，通过形式多样的远航政治工作，有效激发官兵练兵打仗热情。央广记者孙杰、特约记者周启清、曾行健报道。 16点，南海舰队远海训练编队以跨越赤道为契机，组织了一场跨越赤道走向大洋、向国旗宣誓签名活动。在铿锵的音乐声中，任务官兵在红色条幅上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长沙舰政委许东根： 这次远海训练任务难度大、强度高，官兵们精神高度紧张。开展这个活动，让战士们走向大洋、了解大洋、进攻大洋，持续激化官兵练兵打仗热情。 这次任务中，编队一起航就遭遇寒潮，航行海区风力达7级，平均浪高4米，不少官兵都产生了晕船反应。编队政治委员、某驱逐舰支队副政委马旭波告诉记者：兵行千里，政治工作生命线不能断。 越是晕船呕吐，越是危急时刻，政治干部越要站出来坚守站位，为官兵们加油鼓劲、立好标杆，勉励官兵把狂风巨浪当作是练兵打赢的磨刀石，不断锤炼战斗精神，砥砺军人血性。 参加这次任务的人员来源广，既有舰队机关指挥组成员，又有陆战队、直升机组。如何将各路人马尽快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完成好训练任务？编队政工组组长曹鹏： 根据任务需要和兵力编成，我们成立了编队、群、舰3级临时党委，下辖各任务分队临时党支部，加强对任务部队的统一领导，大力发扬军事民主，严格落实党组织生活制度，切实发挥了党支部的一线战斗堡垒作用。 新闻动车组：国家工商总局解读“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颁布，厦门建成全国首个网约车监管平台。请听报道。 规划提出建立统一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制度，提高便利化服务水平，加强网络市场、广告等重点领域市场监管，打击传销，规范直销，强化竞争执法力度，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此外，规划提出把改善消费环境、维护消费者权益作为重要着力点，营造安全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国家工商总局综合司司长袁喜禄： 不光是强调日常消费领域的市场监管，也强调新消费领域的市场监管，不仅强调普遍性的一种消费维权机制，又特别强调老年人、未成年人的消费维权。 央广记者王凯北京报道。 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明确，健全休学创业的弹性学制，新生可以申请保留入学资格开展创新创业实践，入学后也可以申请休学开展创业。对休学创业的学生，可单独规定最长学习年限，并简化了休学批准程序。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旭梅表示，对学生权益的保护是新规的一大亮点。 完善公平的奖励制度，规定学校对学生予以表彰和奖励，以及确定推荐免试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公派出国留学人选等，赋予了学生权利的行为，就是说从保护学生的权益方面进一步的加大了力度。 央广记者沈静文北京报道。 厦门市出租汽车行业监管平台近日通过验收并正式启用，它将传统巡游出租车和网约出租车统一纳入监管，实现了一个平台管理整个行业，也是全国首个网约车监管平台。通过与公安部门数据共享，十分钟内就可以自动核验网约车驾驶员是否具备从业条件。平台承建方厦门信息集团卫星定位公司总经理赖增伟说，未来该平台可以对车辆和从业人员基本信息、运营信息、服务质量信息等进行大数据分析，并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等相对接，促进整个出租车行业规范发展， 为市民安全便利的出行，为政府主管部门的运力投放也好、应急预警也好、还有服务质量评估去提供更好的一个决策依据。 央广记者陈庚厦门报道。 国家食药监总局日前发布《食品安全欺诈行为查处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明确了包括产品欺诈、食品宣传欺诈等在内的多项欺诈行为，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昨天公开宣判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受贿案，对被告人奚晓明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奚晓明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奚晓明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近日，中国之声曝光国务院取消的职业资格认定在海口复活事件。海南省海口市纪委昨天发布，海口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宗彪，党组成员副局长梁璇，副调研员张小红，物业管理处处长张立民涉嫌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此外，对原海口市室内装饰装修行业协会会长符文涉嫌违纪有关线索，纪委将按规定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近日，教育部、人社部、工信部联合印发《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目标直指从根本上补齐中国制造人才不强这一短板。 人民日报文章追问，如何让广大蓝领队伍追赶上现代化的脚步，怎样从源头上提升制造业人才的素养，这亟待我们重新审视相关人才培养方案的含金量，系统改进教学实习等环节，焊接上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之间的缝隙。 光明网的文章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生产一线职工的社会地位和待遇整体较低，发展通道不畅，导致行业吸引力不强。只有把优秀的人才吸引到制造业中来，制造业才能看到希望。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就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派出督查组赴部分省区开展实地专项督查。 工人日报发问，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却依然存在？对相关责任人有必要亮出督查利剑，同时要巩固督查成效，筑牢农民工工资拖欠不得这一制度基石。 眼下全国各艺术院校自主招生正陆续开考，一直以来艺考都是招考腐败的重灾区，每年都有案件发生。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虽然多地在统一标准和加强考试现场监督方面进行了不少改革，但艺考招生仍然存在漏洞。 新华每日电讯建言，整治艺考腐败，既要通过建立第三方测评机制、成立追溯制度、斩断培训班利益链条等手段堵住腐败漏洞，也要整治和净化文艺界中一些不良风气，营造风清气正的文艺氛围。 一支话筒、一台电脑、一个摄像头，一个普通人通过直播吸引粉丝打赏，月收入可达数千元甚至数万元。网络直播掀起全民直播浪潮，成为新经济形态蓬勃发展的缩影。 但在利益驱动下乱象频发的直播经济，其负面效应也日益显现，亟待引起高度重视。 中国经济网的文章认为，新经济形态的发展不仅需要政策的引导，更呼唤管理方式的创新，既要留足发展空间，形成允许试错的包容制度环境，也要科学分类管理，引导健康发展，避免落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昨天表示，外交部已就中国游客在越南被殴伤一事约见越南驻华大使，八名越南涉案人员被停职。此外，耿爽介绍，韩国将在今年三月再向中方移交一批志愿军烈士遗骸遗物。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针对中国游客在越南口岸被工作人员殴伤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境外中国公民的安全与合法权益保护工作，中方已多次就此事向越方提出交涉。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16日就此事专门约见越南驻华大使，再次表明中方的严正立场。中国驻越南大使也在河内就此事约见越南外交部负责人。 中方要求越方对受害者作出道歉和赔偿，对涉案人员作出严肃处理，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据我们了解，越方已经对八名的有关的涉案人员做出了停职的处理。我们将继续敦促越方本着严肃认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彻底妥善地处理此事。 记者会上，耿爽还介绍，中韩两国工作组2月15日在韩国首尔就第四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事宜进行磋商。根据双方达成的共识，韩方将在3月22日向中方再次移交一批20余具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及相关遗物。 中韩遵循人道主义原则，本着友好协商、务实合作的精神，2014年至2016年已经成功交接了541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今年是按照中韩共识实施的第4次交接。中方将同韩方继续协商合作，做好在韩志愿军烈士的遗骸交接事宜。 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警方通报，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确认，日前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身亡的朝鲜男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之兄金正男。扎希德说，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已经要求马方归还死者遗体，但马方必须先完成验尸等流程，尸检结果将由警方和医院方面公布。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两人间的首次正式会谈。特朗普在会谈前表示，实现巴以和平不限于两国方案。分析认为，特朗普的有关言论释放出美国转变中东政策的信号。 巴基斯坦警方表示，16号夜间在巴南部信德省塞赫万地区一处宗教场所发生一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导致72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沙特阿拉伯内政部16号宣布，该国安全机构近日捣毁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4个团伙，共逮捕了18名成员。 突尼斯总统府16号发布声明，宣布将从2015年11月开始实施的全国紧急状态继续延长3个月。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剑、满昭旭、忠诚，主播郑兰、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市民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